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二轮，那么在出分后呢，填报志愿的关键时刻，我们再次请到各个高校来到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做有关志愿填报方面的指导。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所高校分别是北京工商大学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留言。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高考本科志愿填报本周五截止，专家强调重视前三个志愿；中考地理历史充满北京味儿，中轴线申遗、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进入考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本市高招统考本科志愿和单考单招志愿填报已经在25号8点启动，并将持续到29号晚上8点结束。专家提醒，志愿填报时要妥善使用排名，可把前三个志愿当作重点考虑。海淀区高招办副主任韩冰提醒，考生可以根据全市排名与各大学公布的往年录取排名做对比，但是不要过于追求精确排名，因为在考生人数多的分数段，每一分都会有几百名考生，这些考生选择的院校会各有不同，导致志愿的不确定因素很大。对于大平行志愿，有多所院校需要考虑，只要考生的排名能够达到大学的大致水平，就可以作为备选的院校来考虑。提醒考生，志愿填报的时候还可以特别关心一下心仪学校是否有双培和外培计划，同时考生选择学校时也不必把视野太过局限在本市内，同等层次下甚至可以多考虑境外名校，以获得更好的专业选择机会和发展平台。如果一旦没有被心仪院校录取，考生不要错过最后的征集志愿。眼下各地的高考成绩陆续出炉，高校招录工作即将展开，给一些所谓的大学格外的低门槛，高考分数没有出来前就主动的发放录取信息，不少学生都收到过这类信息。这类学校多是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按照规定，名称中包含大学等字样，或未包含研修、专修、函授、培训等字样的学校，需明确说明本校的办学类型为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招生宣传内容不得回避混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区别。对于如此的虚假宣传，教育行政部门也存在监管上的一些灰色地带，那么提醒家长和同学们要注意甄别，不要上当。中考改革以来的首次考试落下帷幕，历史地理学科都是首次纳入中考， 而从考生反馈来看，这两门科目考题出得很活，充满了北京味儿，中轴线申遗、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等分别进入考题。北京教育考试院专家表示，两个学科都不同程度体现了试题的开放性，为不同层次考生提供发挥空间，鼓励学生多角度创造性的思考和解决问题。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高招直播咨询。那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两所高校分别是北京工商大学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进入到我们第二轮高招直播咨询的时候呢，是初分之后了，而且呢现在正是填报志愿最关键的时候。每一所高校来到节目当中呢，都需要面对很多啊我们的家长集中提出来的问题。那么今天关于北京工商大学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又有哪些大家关注的点呢？那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嘉宾。北京工商大学招办主任施峰，施主任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招生科科长温源，温老师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我们先请北京工商大学的施主任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年北京工商大学的在北京的一个招生计划。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所学校都是大户哈。 对对对。 那来看一下施主任，您那儿今年在北京要最后录取多少人？ 今年的计划呢是在北京呢总计呢是1663名。 嗯。 理工类呢是1228位。文史类呢有369。美术类呢有66个计划。 嗯。 总体来说在北京真是一个大招生大户。我们现在呢就是应该有本科一批，另外呢本科二批有些投放。第二呢还有提前批的设计学类，还有提前批B 段的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以及农村C 段的这个农村专项， 那也就是说我们 A、B、C 段其实是都有的，是吧？ 都有的。 那我们就来先看一看，如果要报北京工商大学排位。去年的一个情况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在一批次这个录取的位次呢，这个理工类的呢大致在14000名左右，就14000名以前。文史类呢就是一批在3779名，就是二批次去年呢这个理科呢在16797名左右。文史类呢在4183位，好像就是这个排位。 您说二批我们文科有两个比较好的专业放在了这里。 我们在二批次呢放了一个财务管理专业，这个经济学类是经贸类，里面呢实际上有三个专业，一个是经济学，一个是贸易经济，还有呢一个国际经济与贸易。 那也就是说一个专业还有一个大类。 对，一个大类，而且呢我们财务管理还是国家级特色专业。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经济学呢这个里面的国际贸易啊等等，我们还有将来还举办一个实验班。应该说呢二批次投放这些专业都非常好。好多同学纠结，他说我怎么上二批次，实际上我们二批次某种程度上还比一批次还好。 因为 就是北京市的要求就是在我们在二批次投放一些专业，所以我们把一些比较好的专业这个投到了。我们学校只有5个国家级特色专业，我拿了一个专业就是财务管理投放在这儿。而且呢我们财务管理跟会计啊都是我们学校最有特色和有名的一个专业所以大家呢不要纠结于一本二本，能够上的话就是非常不错的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您投放在二本的文科的这两个比较好的专业，其实它的分数基本上 也不低，去年的话 不会太低。 对对，去年也在都在这个财务管理还在这个一本线这个以上2分，经济学呢也在一本线线下2分，就是基本上的也是二批次也得到一本线左右比较保险。我们北京工商大学呢这个双培计划今年呢有130个计划，而且呢我们跟很多这个有名的央属的大学或者是重点的大学呢有合作。这些合作的大学有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这个北京化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就是我们这个投放的这些专业呢也是我们学校有特色的专业，和合作学校也是在他们也是比较强势的特色的专业。比方说我们的金融学、电子商务、 食品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保险、会计、生物技术、高分子材料，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都是呢我们两个学校呢强强联合来办这个双培的专业啊。我们在外培计划呢，今天还有24个计划，专业呢是保险学、金融学、会计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合作的学校呢是爱尔兰的考克大学，今年的农村专项呢是拟定的是45人，这个呢可能就是远郊区县的那个学生关注这个。 另外外培计划在这里是不是会强调一下比如说对英语单科成绩的要求呢？ 今年大家那个有一个小的改变，我们可能就没有再做单独的要求，所以说呢同学们尽可放心的那个 填报了。 对对对。 落花无声想问一下，我们的双培是跟中央财经大学的同学一起上课呢，还是把这个双培的同学单独分一个班呢？ 这个教学管理方面呢应该是都是遵照这个合作学校它的安排，我们人数多的话就是单独编班的，如果这个项目人数少的话，可能也有差到那个皇上的。对，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到这个学校来以后，这个对方的学校都非常重视，也像那个自己的学生一样，所以说我们要也不用太担心，是吧？我们工商大学呢有时候不时的也派老师去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是吧？帮助解决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是吧？前3年都是在合作学校上的这个双培项目。 那么外培项目我们一般都是怎么样的一个学制呢？ 外培项目呢是1+2+1的这个模式。第一年呢在北京工商大学呢主要学习外语啊和一些基础性的课程，然后呢中间2年呢到爱尔兰考克大学去学习，最后1年回来。 Linda 她的问题，请问北工商的服从调剂是在填报的专业内调剂还是在校内调剂，然后是不是在填报的批次内？ 如果你报的那个6个专业在检索的时候都没有被录取的话，那时候调剂的话就是在不是在你报的里面了，就是在全校的 专业 里面，就是这当然呢在那个批次里面，那个批次专业里面，当时看还有这个存在哪些有富裕的这种专业， 就是调到你报的那个批次的其他的专业， 其他没有录满的那些专业，就是来做选择。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呢如果能看出来同学的那种这个学业的兴趣的话，比方说都偏理工或者是某一个学偏数学的，我看到几个志愿的，我们有在这个可选择的情况下也尽量的能够照顾一下学生的志向。 好，那么如果说一批不服从调剂，二批服从调剂可以吗？ 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二批次那个名额也是不是很多，我们就总共就放了200多个计划，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还是要权衡这各方面的风险，是吧？权衡，因为呢你如果分数不是很高的话，你不服从调剂调到二批的话，有的时候高分的也有人采取这种策略的话，他也可能很高分数想上我们的财务啊变经济啊，他这样的话人家也分数优先嘛，所以说这个呢你要考虑自己这个分数是不是能够有保险的系数，是吧？ 那反正有可能你会上不到自己喜欢的专业。 对对 对 但是呢你肯定不会落到专科去哈。 那不可能。 如果提档了不会退档。 对，提档我们工商大学提档是不会退档的。 对。北京工商大学的中外合作这个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有2个。 我们中外合作项目是一个是食品科学与工程类，是跟爱尔兰考克合作的。我们还有一个统计学类中外合作办学，也是风险和精算方向，也是跟爱尔兰考克办的。我想呢纠正一下，就同学们拿到的填报手册呢，可好像考试报把这个排版的时候印刷错误，然后呢考试院已经在他的网站上进行了更新。大家在填报的时候电子版它是在一批次的。现在目前手上同学拿到的手册是二批次，那个是印刷排版的一些错误，他们已经进行了更正。填报志愿的时候，电子版显示的是在一批次这个区域，所以说呢，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啊，也是给大家说一下啊，是单独代码的，就是中外合作项目呢是不跟其他普通项目参与调剂的，可能就在这个中外合作这两个之间进行调剂，不报这个中外合作项目呢。其他的这个专业也不可能调剂到这儿。有的家长或者这个考生在填志愿的时候呢，他比方说他填了这个6个学校，然后每个学校后面又填了几个专业，他有时候觉得呢，我这个学校我比较想上，这个学校如果这个专业如果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我就不服从，然后我底下还有呢，实际上你没有机会到底下参与的，一定要把这个看后面是否服从调剂啊，一定要注意这块，一定要把这个关注到。而且呢，我觉得填学校和填专业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这个自己喜欢的，喜欢的那种次，就是 越喜欢的要放在前面，以为是平行志愿啊，无所谓的顺序的，有可能把你不喜欢放在前面一下录走了，这样的话就有损失了，是吧？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啊！接下来呢，我们请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招生科科长温源老师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呢在北京的招生情况，也是一个大户哈，温科长。 对，是的。 嗯， 总的招生计划是2700人，在北京呢招生1512人， 嗯， 啊，占比是比较高的，占到总计划的56%。其中呢在北京录取的批次也比较多，有提前批 B 段的双培外培计划，还有 C 段的农村专项计划，这些 B 段和 C 段的呢都是只招理科生， 嗯， 啊，还有理科的一批、二批，还有文科的二批。 嗯，就是理科可以报一批，可以报二批， 对， 文科只是在二批， 文科只在二本招生， 二本招生。 嗯， 好， 最近3年呢我们统计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啊基本是稳定的，所以今年考生可以参考以往学校各个专业跟一本线的分差，还有北京市的排名来填报志愿。分开来讲呢，对于提前批的双外培计划，因为这个计划是分配至各区的，而且每个专业的名额比较少，大概就是一两个啊，最多的可能也超不过3个，所以这个录取分数线的这个差异比较大，偶然性也比较大，所以呢考生在报考这些专业的时候呢，要上学校的本科招生网站查询一下，我们已经把分区分专业的各种录取情况都已经这个公布出来了，可以参考这个。 那即使是公布出来，其实每年的偶然性啊什么也挺大的，是吧？ 对对，要从这里面找规律。嗯，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理科的一本专业来说呢，去年的录取线是一本线， 嗯， 啊，16年呢是高于一本线1分，15年是高于一本线8分，啊，所以从这个规律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呢，就是在一本线上，全市的理科排名在16000名左右， 嗯， 报考我校的这个理科一本专业录取的机会都非常大， 只要过一本线，好， 对，过一本线，嗯，这个录取的机会就很大。 嗯 嗯，对于这个报考理科二本专业的学生来说呢，最近3年的录取线呢是低于一本线的15分左右。 嗯， 理科全市排名呢在18000名左右。 嗯 嗯，这样的考生呢可以报考二本理科的二本，在文科的二本专业呢低于一本线15分左右。 嗯， 全市的文科排名在5000名左右。 嗯， 啊，比较适合报考我校的二本文科二本专业。 那么茉莉花就说了，我现在超了一本线7分了啊，他想报的是机器人和计算机类啊，这个专业已经在选择专业了，能稳妥的进吗？嗯， 对于这个考生的问题呢，他超一本线7分。参照往年的情况呢，进一本专业的提档线应该是很有希望的。 嗯， 对于他这两个专业，一个是机器人，这个分开说，机器人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两个专业呢是新增的专业，没有往年的情况可参考，可以参考往年这个我们学校的热门专业呢，通常都在一本线上10分左右。 10分、 对，哦，就是这个机器人这个专业可以参照这个啊。 嗯， 像计算机类呢也是往年的这个热门专业，嗯，啊，去年呢是它的最低录取线呢是超一本线3分，但是它的平均分也是超过了一本线的10几分。 计算机类 不能说稳妥进，但是还是有很大希望的，可以报考。嗯， 对，可以报啊。 对对， 来看下一个啊 ，NOE 想问一下，机器人大脑专业开设什么课程？这个专业的全称是什么？最准确的名称叫什么？ 对，这个考生提出来这个机器人大脑专业呢，我想他可能是说的是我们有一个双培计划， 嗯， 有一个双培计划，机器人大脑是一个专业方向，它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名称， 嗯， 啊，就是智能科学与技术跟这个北京科技大学联合培养的一个双培计划，它的方向是机器人大脑。啊，这个智能科学与技术呢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专业吧，啊，放在这个自动化学院里，它是通过这个突出的智能机器人和智能系统集成的这个内涵，也通过应用和开发智能系统和机器人软硬件技术，培养的方向呢是从事智能控制、 智能系统集成和智能信息处理的研究设计这样的人才。我们是培养的是三个特色，一个是信息特色，一个是智能制造的特色，还有一个是军工科研的特色。跟这三个特色相关的这些专业呢，就是集中在我们这个机械类、自动化、通信、电子信息、计算机，这样一些这个热门专业里面啊，也是学校的这个国家级特色专业，还有北京市级的特色专业。 那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文科专业，华想问，有特色学科吗？ 学校呢是以这个理科的专业还是偏多一些，在我们学校啊，文科专业呢也有八个啊，像这个就业前景不错啊，培养有特色的呢，最近也比较热门，像这个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国际经济与贸易、人力资源等等啊，这些专业呢，大家比较爱学，将来出口呢也比较顺畅。 建想问一下，这个车辆工程专业今后的就业前景怎么样？ 车辆工程是我们国家级特色专业之一，我们一共有四个特色专业。这个车辆工程的主要学习的课程呢，就是机械工程和车辆工程，这是它的主干学科。将来它的就业方向也比较宽吧，从事的是车辆设计制造、研究开发、运用管理，通过这些相关的一些工作。 大熊想问一下，按照章程来说呢，高考平行志愿按100%来投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六个专业都没有录取，不会进行调剂？如果调剂，调剂的原则是什么？ 他这个问题说了一半，就是说不会进行调剂呢，是这个选择权在于考生。他填报志愿的时候，如果不选择服从调剂，那我们自然就不能调了。如果而是他选择服从调剂，那么就在本批次剩余的这个计划里面，剩余专业给他进行调整。 就是在去年我们大概调档比例会达到了多少？ 我们这个调档比例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顺序志愿，就像这个在提前批里面的这个是按照不超过105%，因为他这个是有多次投档的机会嘛，但是不设志愿极差。对于平行志愿，就像理科的一本二本，平行志愿是100%投档，服从专业调剂，我们也是不会退档的。 到时候如果生源比如说特别好的话，会扩大这个比例吗？ 这个我们没有这个预留计划，10个人我们就只提10个人，除非你不服从专业调剂， 我们再补一个。 对，我们再补。 茉莉想问一下，机器人工程和信息安全专业将来的就业去向是什么？ 这个考生问的是两个专业，咱们先说这个机器人工程。机器人工程呢，今年是首次在北京投放了30个招生计划。机器人工程的主干学科，是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它这个机器人工程培养的这个人才方向啊，主要将来就是从事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竞赛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和软硬件、机器人系统以及这个智能制造与服务相关的科学研究啊，它包括一些技术开发呀、应用维护等等管理这样的啊。这个机器人特色呢，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科特色，有很多这个机器人大赛我们都是蝉联集结冠军。信息安全呢，也是我们放在本科一批招生的一个专业，它培养的这个人才啊，它是去解决一些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与保障问题的能力，通常在这个信息类产业公司还有信息安全技术相关行业从事信息理论的研究、信息安全技术产品的研发或者是为客户提供这个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的保障服务，这样的一个高级应用型人才。今年呢，我们为了这个满足这个北京考生大家这个想学习这个某些这个热门专业的这个需求，我们提高了信息和财经类这两类专业在北京的投放比例包括的具体招生专业有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类、会计学（括号注册会计师方向）财务管理、信息安全审计学（括号计算机审计方向）在这几个专业上呢，我们 都提高了 这个投放的比例计划是增加的。我们学校这个双培计划呢，一共招收的是18个专业，学生呢分别与这